说还是留在家中学武剑。文广说我要杀敌报君前，替父报仇冤。太君说你二人休要来争论。文广也不能说狂言。到了赶明天，教场中与你的母亲分胜败，祖母将太把阵断。若能取胜你就去，倘若是无意不加想去难。把话说完抛袖难，胜败输赢等明天。杨文广回去做准备，五言将打花圈一夜未眠。计较五谷天明亮，披挂整齐挂刁难。来在了教场的门外，抬头看见里边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营武将武去四少统领帮带副参要督千八百位男女英雄中将官，他们各的各的好威严。 叫了一声我的母亲，还

叶儿，花根儿底下藏着些小小的花骨朵儿。见芦苇似过追，薄花儿就放了一耳，绿荫冉冉，遍地皆是青花。春雷未动，蝌蚪未孵，写篆字的先生说，蝌蚪是河马骨朵儿。小雨儿下了几阵儿，直到在了耳尖那隐隐湿了地边儿。这清溪潺潺流的是露水儿，一行行浮上水儿，大鱼追小鱼儿。假如他越过了小桥，活动开了口儿，远远望在山根下呀，隐隐的有沙滩渔翁晒网，在那儿打盹儿，头枕着蓑衣，仰着枕儿，巧子负心，煎蛋着柴火儿。半幅画出的长山歌，农夫放下锄，在地边上喘气儿。春种秋收吧，费尽精气神儿。念书的学生，一个个跳跳钻钻，跑回了自己的门儿。村犬汪汪，把行人来飞，在那边又转过来呀，小小的过狼儿。村妇悲慌，去捡麻烦儿，汲水的妇人啊，下边就没穿着裙儿。村姑提篮去采桑叶，不像那只卷者顶着一个养蚕的人儿。魔法村婆在地上撒了点子小米儿，站置在了柴扉前那咕咕的叫小姐儿。姑嫂二人前去推磨儿，姑嫂两个人有二十来的岁儿，梳着马尾卷，带着留狗儿，嫂子机灵鬼儿，小姑子小淘气儿，嫂子一扭脸儿，小姑子一使劲儿，可痴痴地歪站了嫂子的鞋后跟儿。

小逢钟子期对答罢询问，一起相投又把相分，他二人分手太急，未得细谈论，约会了寒阳相会，再等来春。 孔儿，你舍白

岁接近难时刻，此生此往家回乡，杨靖十指望保先帝为只吓得众爷在一旁不住的尊大人说：“小儿命短，